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为了纪念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我们节目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系列策划，跟大家一起回顾了那些历史上的经典电视剧作品。在前几期节目里呢，咱们聊了那些有着第一部头衔的创作先锋，也聊了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还有国产情景喜剧这个特殊的类型。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光是在去年2017年全年的电视剧产量就有10000多集，那60年这一个甲子的时间，国产电视剧作品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光是大家印象深刻的精品就有很多了，咱们呢也很难面面俱到，全部都给您盘点到。那今天进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我想跟大家以类型剧这个分类的方式回顾几部国产类型电视剧的代表作品。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电影的范畴里，类型片包括了剧情片、历史片、喜剧片、科幻片、恐怖片、战争片等等。在电视剧的范畴中，对于类型的区分呢，又有一些不同，事实上也没有特别严谨的区分。拿咱们的国产电视剧来说，最容易区分类型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分成古装剧和现代剧。古装剧里又有历史正剧、武侠剧、魔幻神话剧，还有戏说类的古装剧等等。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想跟大家聊聊这戏说类古装剧中的代表作，也是少有的能拍续集拍到第4部、第5部的两个作品，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和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第一部是1997年播出的，导演是张子恩，主演包括了张国立、邓婕、赵亮等，讲述了康熙皇帝外出私访途中发生的种种故事。这个系列的电视剧不仅屡次登顶收视率的巅峰，也开创了一条新派古装戏的拍摄套路。系列的第2、3、4部都是由张国立自己执导的，到了2007年的第5部倒是彻底换了主创阵容，导演主演全都变了，只是继承了一个名字。 一场愁一场戏， 2000年一部名叫《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古装喜剧又登上了荧屏，讲述的是乾隆年间和珅、纪晓岚这两位朝廷高官之间明争暗斗的故事。张铁林扮演的乾隆，王刚扮演的和珅，张国立扮演的纪晓岚，三人演技精湛，配合默契，成为了国产剧中经典的铁三角。《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前3部导演都是刘嘉诚，他曾经是北京京剧二团的一名武生，还曾经一手创办过国内的第一支影视特技表演队，担任过陈凯歌、荆轲刺秦王的武术指导。制片人看中了刘嘉诚身上的武术功底和艺术修养，邀请他来指导这部剧。从此，《铁齿铜牙纪晓岚》也以一庄一谐、装谐得当的风格火遍了大江南北。说到这两部系列剧的成功，他们的背后有着同一位重要的功臣，就是编剧邹静之。邹静之的编剧处女作就是1997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部，因为有着同一位编剧， 《康熙》和《铁齿铜牙》这两部剧的语言风格也是颇为相似，都是幽默辛辣、生动诙谐。这种借古喻今、惩恶扬善的编剧风格，后来也成为了许多古装剧效仿的对象。这两个系列古装剧一部就动辄40集，一个系列加起来有100-200集，那是怎么做到让观众不腻歪的呢？拿铁齿铜牙纪晓岚来举个例子，用邹静之的话来说，这个剧就是一个中国版的猫和老鼠，和珅和纪晓岚永远分不出胜负，而且为了打消观众的审美疲劳，纪晓岚跟和珅的性格塑造也是相当饱满。纪晓岚是可爱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和珅能够稳坐高官，那也必定是有长处、有决胜法宝的。邹静之说了，北大荒只有3种菜，每天来回做依然可以做出新花样，铁齿铜牙纪晓岚也应该如此。如今这两个系列的电视剧都没有再出新作，观众们期盼的铁三角再聚首的盛况，去年倒是在邹静之编剧的话剧《断金》舞台上实现了。至于铁齿铜牙纪晓岚到底有没有第5部，铁三角们表示年纪大了，确实有点拍不动了，咱们还是期待着能有新的作品迎难而上，超越前辈吧。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电视剧60周年系列》的最后一期，咱们来聊聊国产的类型电视剧。说到美剧中的类型剧中，警匪类是一个非常大的类别，比如说犯罪现场调查、犯罪心理等等，都是一拍能拍好多季、好多年，受众呢也是格外广泛。在国产剧中，警匪类或者说涉案类、刑侦类的剧集在电视荧屏一度缺席了好多年，最近几年才又在网剧中盛行起来。刑侦剧在我国的早期作品带有鲜明的纪实风格，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安大追捕》《中国西部刑侦大案纪实》等纪实刑侦剧都是改编自真实发生的社会案件，甚至连剧名都是根据案件的名称或者案件的发生地来命名的。在这些纪实剧中扮演办案警察的大部分也都是真正参与破案的在职干警，真实事件改编、非职业演员、纪实性的拍摄手法，让这些刑侦剧极为真实地还原了案件从发生到侦破的过程。但这些作品在制作上难免有粗糙之处，而且部分画面相对血腥残酷，并不适合在开录电视上播出。2001年开播的电视剧《重案6组》则是成为了国产刑侦剧的开拓者。截至2010年，《重案6组》已经推出了4部，总剧集达到了136集。《重案6组》并不去渲染表现犯罪的作案过程，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人民警察。他借鉴了国外刑侦剧的结构和拍摄手法，也创下了多项收视纪录。据说当时不少年轻观众为了看《重案6组》而报考了警校，还有老刑警特地写信感谢剧组，因为这部剧让更多人了解了刑警的真实生活。你寂寞的胸襟。刑侦类的影视剧作品通常都是男人戏、硬汉戏，不过在《重案6组》的这部剧中，大家印象最深的一个角色却是演员王倩饰演的警花季杰。季杰这个角色从第一部开始就跟着重案系列风吹雨打，他也是重案系列的标杆人物，几乎是一看到季杰那头飒爽的短发，就会立刻想到《重案6组》这部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演员王倩还是《重案6组》的导演徐庆东的妻子，虽然顶着导演夫人的头衔，但她却凭借演技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遗憾的是，徐庆东导演2014年因病去世，《重案6组》也成为了中国刑侦剧的一个标杆作品，留在了电视剧发展史中。在电视荧屏上，《重案6组》之后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刑侦剧寥寥无几，但观众对于这种类型的电视剧依然是有需求的。 新的转机出现在2014年，这一年被称为是自制网剧元年。网剧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口碑和质量都在持续增长，而集悬疑推理于一身的罪案题材尤其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像是火爆网络的《白夜追凶》《余罪》《心理罪》等作品，不少都是改编自网络文学。而且他们在犯罪悬疑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惊悚、动作、心理学、喜剧，甚至是青春元素，在类型上做了多重的叠加，实际上是完成了对罪案剧的类型改造。不过警匪悬疑剧在带来话题的同时，也不时会遇上下架的危险。为了避免风险，像是网剧《白夜追凶》就选择了主动把样片提交给广电总局和公安部金盾文化影视中心进行审查。当制作水准提高了，审查解决了之后，国产警匪刑侦剧的类型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潜力股。 自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已走过了辉煌壮丽的60年。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你懂什么？这里山是险峻，是怕藏有妖精。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那孩子呢。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这趟去我不是换三个案的，我是要自己做回人。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国产的类型电视剧。接下来要说的这种类型啊，曾经出现过不少的荧屏佳作，它就是军旅剧。从抗日战争到和平年代，军旅剧的镜头瞄准了不同时期的军人风采。亮剑、雪豹、激情燃烧的岁月、红十字方队、我是特种兵等等，每一部可以说都是口碑佳作。不过在众多的军旅题材电视剧中，有这么一部可以算得上是十足的话题剧了，它就是由康红雷执导、蓝小龙编剧、王宝强、陈思诚、段奕宏、张译等人主演的《士兵突击》。电视剧《士兵突击》的诞生过程就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编剧蓝小龙的剧本最早是写给上海一家影视公司，2001年就写好了，版权签了3年半却一直没拍出来，那家影视公司也解散了。后来蓝小龙从电视剧本里抽了一个片段，做了一部舞台剧，叫艾尔纳突击。导演康红雷看到了这部舞台剧，被感动得不行。就这样，本来已经半死的士兵突击项目在2005年复活了。2006年士兵突击播出之后，没有人再叫王宝强傻根了，王宝强变成了许三多。2002年的时候，王宝强还是北京某个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再往前他是北影厂门口50块钱一天的蹲活儿了。在建筑工地上的一天，电影盲井剧组打来电话，王宝强得到机会出演了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演的是一个进城打工几次被骗的少年。因为盲井中的出色表现，2004年他又参演了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以傻根的角色而被全国观众所认识。从那之后，王宝强进入了士兵突击剧组。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王宝强就觉得非常压抑，他问身边的人，编剧是谁，我要杀了他。杀了他当然是个夸张的说法，但是王宝强却是强烈的感到剧本里许三多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他说整部戏里他自己最被打动的是农村的部分和新兵连的部分。王宝强从小挨打长大，8岁到少林寺学艺，一学就是6年，父母从来没去看过他。2001年，王宝强身上带着500块钱，只身来到了北京。日子一天天过去，带来的500块钱就要花完了， 没有龙套眼的日子，他只能和同住的伙伴去建筑工地打零工，一天25，包吃不包住。士兵突击里有一场戏，许三多一个人躲在坦克车里不愿意出来。王宝强说，演这一段的时候，他觉得完全就是他当年躺在工地房间里的心声。拍完士兵突击，王宝强仍然觉得这部剧是他入戏最深的一部剧。许三多是什么样子，王宝强就是什么样子。 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张继联。 张继联，张继联，张继联。 士兵突击的走红并不是靠电视台的播出，更多的是来自观众的极力推荐，以及那个时候盗版碟的普及。许多平时不关注军事的观众自发组成钢七连的粉丝，不抛弃不放弃，好好活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这些剧中的金句也打动了无数观众，甚至有不少人因为这部剧而选择了从军。导演康红雷说，许多人通过这部戏被感动，甚至莫名其妙的感动，你让他用一句话来说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是这样。我总觉得许三多是我们十几亿人当中最真实的自己，他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忠诚。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称为净土的地方，我把这东西打开放在外面，让我们每个在现代化社会里拼杀的人看到了那个最真实、最柔软甚至最柔弱的自己，于是突然产生了共鸣，甚至产生了伤感。士兵突击捧红了一干主演，王宝强就不必多说了，其他几位主演陈思诚、段奕宏、张译、李晨等等也都成为了影视圈的实力派。导演康红雷在《士兵突击》之后又和编剧蓝小龙再次合作，指导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及《我的法兰西岁月》《推拿》等剧集，而编剧蓝小龙依然钟情于军旅题材的创作。2016年，由他编剧的战争剧《好家伙》登陆卫视播出。就在前不久，《好家伙》的同名小说刚刚出版。绝版多年的《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这三本书也一起再版，当代军人、抗战远征军、抗日游击队和情报间谍，目前电视剧军旅片的所有要素几乎都被蓝小龙写进了这四部书当中，他们共同的主题依然是人性和成长。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年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我国的第一部国产电视剧是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它是通过直播播出的，与其说是电视剧，其实更像是一部用电视播出的舞台剧。第一部国产的电视连续剧是央视1980年拍摄的《敌营18年》，这是一部谍战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一位共产党员深入虎穴送出情报的故事。说来很巧，我国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是谍战题材，而谍战剧这种类型呢，又是国产剧中又一个非常独特的代表类型。谍战剧以间谍的地下秘密活动为主题，包含了卧底、特务、情报交换、刑讯以及爱情、悬疑等多种元素，凭借强情节、高悬念的特点，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说到经典的谍战电视剧，2005年首播的《暗算》和2009年首播的《潜伏》都是这个类型中的代表作品。这两部电视剧的成功背后又离不开两位作家的原著打下的优秀基础，这两位作家就是《暗算》、《风声》、《解密》等小说的作者麦家，和《潜伏》、《刺客》、《暗探》等小说的作者龙一。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只说一说《暗算》这部电视剧的拍摄故事。 这部剧改编自麦家的同名小说，书里呢一共有五个故事，都是独立成章的。演员柳云龙喜欢书中关于听风、看风、捕风这个浪漫的概念，就想跟麦家进行合作。起初麦家不愿意把故事改编成电视剧，因为篇幅不够，而且不是连续的故事。柳云龙就想了个法子，新增了一个人物安在天，用来贯穿全剧。柳云龙原本只是担任主演和监制的工作，但后来因为和导演对剧本的理解打相径庭，因此决定自己亲自上阵指导，暗算也就成了柳云龙的导演处女作。暗算是中国第一部直接描述反间谍部门核心机关工作的电视剧，剧情情节扑朔迷离，悬疑设置精巧，剧情发展也总是出人意料，在解除危机的同时又把形势带入另一个困境，观众不看到结尾几乎是无法预知谜底的。对于谍战剧这种类型来说，观众最喜欢看的就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勇，越有悬念越反转烧脑就越有吸引力。但是如今谍战剧这种独特的电视剧类型也在不断进化，最近由陈坤主演的谍战剧《脱身》就不是主打烧脑，而是加入了更多的情感元素。其实不光是谍战剧这一种类型，国产电视剧的各种类型都在新时代的环境下面对新观众的需求而不断进化着。我们的中国电视剧60周年特别策划用一周的时间回顾了这么多过去的经典作品，最后我们还是要放眼未来。60年一个甲子，中国电视剧如今已经挥别了它的青春岁月，相信未来会更趋成熟也更多元化。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老狼、李健等人合唱的《青春再见》，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最美的时光，渐渐刺痛了回忆，留不住什么，换不回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死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什么？青春终究要散场，我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生命终究要告别，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